减法。 哎呀，那这个句子怎么说哈？九减六等于三。 Six subtracted from nine is three. 哎呦，这表示的是六从九里面减掉，剩下的是三。 啊，就是说六从九里边拉出来了。 对对对，蹬下去， 蹬下去了， 啊， 就拖出来了，就被拖出来了。 对对对。 人家也真是挺形象的啊，就从九里面呢，拖出来一个六。 然后剩下的， 就是三。 而剩下的就是，还就是 is。 is three。啊，六被九，被从九里拖出来。剩下了三。 对，所以朋友们你看，我们中文叫做九减六等于三。 对，咱们中文是九做主语。 对对对，嗯， 就是六被无情的拖出来，最后剩下了三。Six subtracted from nine is three。 没错， 哎，它是专门指 numbers 吗？To take a number or amount an amount away from another number or amount。 应该是不仅仅有数字，还有某些量都可以的。 数字， 嗯， 可能是数字比较多一点。subtracted， 嗯， 觉得很拟人哈。 对，其实这个 subtract 还可以表示削减的意思啊。你比如说削减开支，就叫做 subtract， expenditure， 削减开支。 哦，明白了。 嗯， 好，最后一个词刚才讲过了 ，subway。 subway 就是地铁。 对， 就是关于那个地铁呢，当然也有一些说法叫 underground。 嗯， 也是。 对 ，under 就是下面。 Underground railway 啊 ，ground underground ground 也是啊，ground 就是地嘛， 嗯， 所以 underground 就是地铁。 对， 你看在英国，人家的所有的地铁站下边，上面都写 underground， 英式的英语了 啊，就是 underground，就是地铁。 Subway 应该是美式英语， 用的比较多的哈。 对， 那我们说起那个乘地铁，咱怎么说呀？咱们说 take the subway， 嗯， 或者是 ride。乘和骑的那个单词 ride， R-I-D-E， ride the subway。 对，没错没错，其实你看我们可能大多数会说 take the subway， 嗯， 是吧， ride the subway 也行。 那我们可以说 buy subway， 嗯， 去哪哪 buy subway 啊。所以这里还有这个 take subway， 还有 ride。 你说这 ride 是骑的意思哈，它怎么能够做乘地铁？ 可以啊，骑地铁嘛，反正 啊，一样是吧。 差不多， 对， 骑乘嘛， 啊，对对对，哎，没错没错。另外就是大家也不用较劲哈，说哎，我看到有的地铁还在上面走呢，像咱们北京的13号线，还有这个4号线上天入地的，对吧？ 但人家站在下面， 哎，就是统称，其实它去叫 subway 或者是 underground。 那个地铁站呢？subway station， 嗯， 是吧？ 对 ，subway stop， subway station， 嗯， 都可以， 对，都是可以的。 好，这就是今天。讲到了这个前缀了， 一听啊，就是金东老师不经常坐地铁。 哪有 啊， 我们还给地铁录过报站呢。 哦，对对对对， 是吧？ 对，哎，几号线来的？ 当年的一号线和二号线。 你太厉害了， 主干线啊， 厉害厉害。 没有对那个，对咱们那个城市的交通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嗯， 微薄的贡献， 太好了。 来，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这个前缀啦，我们给大家读一下它的发音。SE。 表示的是分开或离开。 Secret， 做名词秘密，做形容词秘密的。 Seduce， 做动词勾引引诱。 Select， 做动词选择。 Semi， 表示半。 Semicircle， 半圆。 Semiconductor， 做名词半导体。 Semifinal， 也可以做形容词，还可以做名词半决赛或半决赛的。 sub 表示下。 subconscious 做形容词下意识的潜意识的。 submerge 做动词沉没淹没。 subtract 做动词减。 subway 做名词地铁。 好，大家发现今天的词语没有上一周的难了。 嗯，但是我觉得很生活化。 生活化呀，你看这个秘密生活中都有的啊。 嗯， 我有一个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啦啦哈啦啦啦啦， 从小都会唱的这歌是吧， 小龙人吧，这个歌， 哎， 是吧， 哎呦，真是有年头了，暴露年纪了。暴露年纪了。 还有我们说那个乘地铁啊，可以用 take subway， 也可以用 ride subway。 ride subway，一半的半我们学会了，是吧，set in circle round fire， 围着篝火坐一圈。 哎，半球怎么说，咱们教大家一下。 semicircle， 半球。 semisphere。 对 ，semisphere。 啊 ，semisphere，sphere。 嗯， 好，词汇量可以啊， 挺好玩的。 sub 表示下面了哈。 对， 好。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嗯，今天我觉得大家学的还挺饕餮的哈。你别看它简单，好多词儿、好多表达、好多搭配，您还得多去背一背去。有的时候跟老外聊天，用他们的一些本土化的介词搭配，他会感觉到您的英语非常的地道。 啊，没错。 嗯， 大家还是挺喜欢今天的这些词语的。有个同学说：“哎呦，他说记笔记记了两页，写了两页笔记。”啊，今天词能写两页笔记，我们的稿才半页呢。 对呀、啊，您呀、啊，赶紧把那个您的笔记拍下来，发给晶晶老师的公众号来说一下。 英语 PK 台。 对、嗯， 我们会在节目结束后啊，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为大家推送音频和全文本。 还有好多同学会说，我想提高口语，有什么好方法吗？ 啊、哦，可以购买我们的最新的口语书， 嗯、 每天口语五分钟，每天五分钟口语精选。 嗯嗯， 谢谢傅老师， 特别好啊，朋友们， 特别好， 真的，我这良心之作，我觉得我都很有收获，良心之作很有收获。 谢谢傅老师，谢谢同学们的收听，嗯、我们下次词汇课。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1972年札幌冬季奥运会的情况。第11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72年2月3日至13日在日本札幌举行。申请主办本届冬奥会的除了札幌外，还有加拿大的班夫、芬兰的拉提和美国的盐湖城。这是冬奥会自创始以来第一次在欧美以外的大洲，也是第一次在亚洲举行。在这届奥运会上，职业运动员的参赛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国际奥委会严禁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接受任何金钱酬劳，否则视为职业运动员取消资格。好，接下来请您听更多有关于1972年日本札幌冬奥会的更多英文介绍。The 1972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11th Olympic Winter Games, were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which was held from February the 3rd to 13th in 1972 in Sapporo, Hokkaido of Japan. It was the first Winter Olympics to be held outside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nd only the third game held outside those regions overall after Melbourne and Tokyo.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Winter Multisport Event. Multisport 指的是多项运动。Multi, M-U-L-T-I.Winter Multisport Event 冬季多项运动项目 The Winter Olympics is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一个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您记住了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